睡不着，我飘。

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郑雪儿演唱的《小蓝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。 Someday we'll be together. I'll be here waiting for you.

你走来。 说笑，再放些，再放些体会。你我。 飞得那么远的花瓣，最风儿你要轻轻地吹，我要吹落了我的光。佳薇，春天的花是个小蓓蕾，夏季里艳红的更加美，秋天桃花瓣儿处处飞，冬季里心醉是为了谁。风儿你在轻轻地吹，吹得那满园的花瓣醉，风儿你要轻轻地吹，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孟庭苇演唱的《怎么能》，孙耀威带出的《后悔》，彭佳慧演唱的《直话直说》。 假如要离开你才 么时候想起你的好，离开你以后才感觉你对我多重要，像失去依靠。陌生的人群，分手的街道，熟悉的空气，还有关于欢笑，天真的相信可以轻易把你都忘掉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想关心一个老朋友，对爱我们一样太执着，却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我已经开始后悔，是否你已能心灰，其实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再会几枚。 Thank you.